燕宗主认为武道之巅是什么？是我师尊齐凤阁，还是崔有望，又或者陶弘景？ 他们武功再高，只怕还称不上巅峰。 不错，武道永无止境，又何来登顶之说？贫道虽然不才，也知道性情软弱与武功进境并无关联。燕宗主有燕宗主的道，我也有我的道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 当今市局混乱，道统各立，连魔门的人也插了一手，唯独我们玄都山， 这200多年间没有一个人主能够统一天下。若是让魔门做成那些连自诩正统的儒释道都没能做成的事情，岂非很有趣吗？ 能是中华夷狄，百姓如一，又为何不能是明主呢？ 你这样做无疑是与朝廷作对，你可想好了？竟与魔门的人厮混在一起， 你不杀伯人，伯人却因你而死。 如阳此残却何等珍贵之物，竟让你给毁了。 你的道若是有用，为何处处受挫？ 道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 方才我听你向他们介绍，说我是你的朋友，你不怕别人说你依附魔君，自甘堕落？ 即使心怀恶意，但若能达到善果，也算得到，不是吗？ 这么说，我们算是朋友了。 若燕宗主不嫌弃我高攀的话。 许多人成日蝇营狗苟，这是小人物的悲哀。江湖人说快意恩仇，也是为了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 我没弄错吧？这样好的机会你不趁机杀了我？ 我为什么要杀你？ 像你这样的君子在这个世道只会被人啃得连骨头。 他是谁？生的倒是不错。 我现在把命还给你。 他不是狼心狗肺，他只是根本没有心。 本真是什么？人性本恶，随心所欲难道就不是本真？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顺应天理人情者方为道。 晋江文学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孟西石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千秋，敬请收听。 我一次次遭遇背叛，是因为我相信世间总有善意。若是没有我这样的傻子，燕宗主又从何处获得乐趣？ 本座不需要朋友，只有一种人有资格与我平起平坐，那就是对手。而你已经失去这个资格了。